希望全都关上，就让世界

样，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卸下了美丽的外壳，透明的我们还剩下些什么？爱情就像是水晶球，坚固而脆弱。接下来听到曹格和徐若瑄的 I Still Believe。 卸下美丽的外壳，透明的我们还剩下什么？爱情就像水晶球，坚固而脆弱。 一个人也许自由，两个人的感动大过天空，喜怒哀乐共同拥有，不让你寒流。 Baby I still believe，I still believe, baby, I believe, 爱可以走 作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声音很清澈，穿透力很强，转音很完美，拿捏得非常的到位。他这个声音不像是任何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唱法，估计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不太喜欢了，不过他影响了很多人。来听到的是王子公主。 会是什么样子，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看心穿破，谁会听说？爱情爱了却分合，只是个迷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意摸索，终于失落。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断落，坏的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偏向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过。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再荒芜爱情的沙漠？太美丽花朵。 Should've known you're the cheater, the wasted child.

说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感到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就留他一颗心有几撕碎。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穿越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问神仙把你问缠你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感到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总留他一颗心若即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晚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偶尔是邓紫棋的填词谱曲并且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她的 EP 专辑偶尔当中。那么这首歌在2014年获得了第37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流行国语歌曲的铜奖。 偶尔看那手绢在荡漾，追会随之心烦，偶尔看那风筝在飞翔，想起未完的梦想。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却遗忘多少的片段，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长廊，看着我们的青春开得灿烂，曾经爱得如此简单，只要每天醒来说早安。偶尔脸上阳光让我想起你的温暖， 提起歌手于静，

时间单点，提醒的情绪请省略，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什么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新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忍下厌倦，我们让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看我，你想怎么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是否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去念别人的谎言，没动就更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本来的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

有爱的机会就失去机会已无所谓。看见你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是因为不忙不爱，所以不爱不对，不 夏天，一张叫做新太软的专辑横空出世，在那一年大街小巷里面都充斥着这首歌的旋律，仿佛整个城市都在住着一个伤心的男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任贤齐的这个名字开始走进大众的眼中。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任逍遥》。 让我飞，别放，让我飞，别放，怎上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就不怕诸神太单薄，有志气高那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生一世相扑步步老，将来生生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让我飞也好，让我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做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Oh,

有周杰伦女友孙燕姿，媒体曾经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评价21世纪初的华语乐坛。孙燕姿作为女歌手当中的领头人，留下的歌曲呢传唱度特别的高，不少的歌更是歌手翻唱 KTV 必点的金曲。升级到妈妈之后呢，孙燕姿逐渐将重心转向家庭，鲜有音乐作品推出，喜欢她的歌迷呢也只能在她的老歌里面寻找回忆。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任性。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谁不找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突如所以放弃，不愿再被痛醒。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 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梦想天空分外蓝》，明天见喽，拜拜。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我演的不止云烟，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美梦是个气球，